呼吸，消失无忧的孩童，我是如此深爱着你，轻轻拥你在怀中，突然有个念头和你有个 baby， 那有多快乐。眉毛像你，眼睛像我，鼻子像你，嘴唇像我，再让它拥有我的深情，你的温柔。男孩像你，女孩像我，身材像你，气质像我，让整个世界为我们祝福感动。半夜醒来，看着你熟睡面容，规律的呼吸，像是无忧的孩童，我是如此深爱着你，轻轻拥你在怀中，突然有个念头和你有个 baby， 那有多快乐。眉毛像你，眼睛像我，鼻子像你，嘴唇像我，再让它拥有我的深情，你的温柔。男孩像你，女孩像我，身材像你，气质像我，让整个世界为我们祝福。世界为我们祝福。